了我胆，干柴寻归酒尽，正欲着你不阴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因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土庙身旁我站起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捋顺了着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不闻心心神稳定，彩蛋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短， 来

心难释脱，花心因此上死亡家回家，杨进十指望保先帝为官上进，不料我想先帝怜悯鬼阴尽，撇下了儿双亲依靠活人，看先帝满腹才念为了得上进，可叹得你不爱民不爱理，你不做官员逍遥双亲，每日啊里上高山把看那柴，苦奔着不看柴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那忠贤弟呀，哭罢时唤童儿对坟头，把瑶琴给我摆定，我在此赴一曲，如同是回归灵魂。有童儿在坟前忙把瑶琴问，玉伯呀跪在了坟前呐、啊，不如的扶瑶琴，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，你好比这颜回命早归阴，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，到了今春怎么为何独撇兄你的细思想，在乎此琴无高论，贤弟那不在少之隐于兄，我今日在那坟前调琴韵，从此以后我这再不能够扶摇琴，扶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，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尘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喝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早定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双亲，换同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银， 说罢告辞，他果然不失信，回船送了来的500文银。余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份，结拜之中称得起是第一人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余伯牙摔琴，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陆羽琴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莺莺听琴。 Thank you. 问奉旨，将琴声传入小姐的心，知我此情长，掌声尽待书斋内，在花园里来来来来 我。